好啦，稍晚又翻嚟啦，第三节啦，继续有第六集啊。第三節的血案解封，繼續有我榮蕭， 是先人， 是我 Albert， 系啦，咁啊，我哋嗱嗱臨去第二單案啦，因為點解咧？時間緊迫啊，好咁啊，去第一張圖先啦，啊，第二單案，嗱呢一個咧，先人呢個係一家人，係咪啊？係嘛，一家人影相，好好似好甜蜜咁，好翻翻嚟先， 千祈唔好 P 圖個呃咗你哋， 係啦，好啦，講一講咧，呢個就發生喺咧2004年嘅天水圍嘅滅門嘅慘案。 系 好啦，呢、這个发生喺天水围嘅天恒村。 系 喂，先人，天恒村都好似好多大镬嘅， 好多系啊，天恒村好多，唔知喎，成个天水围都多嘅，唔系点会叫悲情城市啫？嗰 唔系，我都环境几好嗰度，西密岛 自然环境系都 OK 嘅，望落去。 但系点解我想讲咧，就系话可能近呢几年，我觉得少咗好多呢啲嘢嘅， 系 可能佢成个社区咧关注度高咗，变咗全个社区嘅配套啦，同埋好多援助咧都可以建立到出嚟。但我哋讲紧2004年嘅时候咧，可能就比较早期。少少，好多人搬入去天水围嘅时候咧，就相对好多 缺乏关注啦， 系啦，关注或者援助会少啲嘅。 系嗰个年代系，佢系因为天水围好本来起好多高居屋，俾人买嘅，点解冇人买就变咗公屋？就系唔系都掟你入去噶啦。总之咧，申请就多数俾天水围 嘅。都系嗰度噶啦， 系啊，天水围啲好正噶。多人單位有套房嘅套厕噶，两个厕所噶，私楼都冇咁正噶，系啊，嗰啲佢啲公屋好正噶， 咁啊，几好住，同埋嗰个低密度少少啦，冇咁逼仄啦， 系啊， 不过就可能你去吃喝玩乐就相对冇咁方便 啦， 系， 系咯，好嗱，想讲咧，今一节讲嘅灭门惨案咧，同上一节其实都一样系有四个人过身嘅， 系， 不过最大唔同咧，就上一节就一个外人做嘅， 系， 呢一节咧就系自己个屋企嘅男户主去做。嗱，讲埋先，上一节咧嗰个灭门惨案咧，其实系黎新来杀死阿郑炳和一家嘅，即系其实系俾即系嗰个叫奸夫啊，系杀咗佢一家人嘅，就唔系大陆冇个即系郑炳和杀人啦，就唔好误会一下，我讲翻少少，好啦，咁好啦，咁呢一单咧，2004年呢单案件咧，个受害人咧就叫金淑英，31岁就系嗰个老婆啦、太太啦，咁同埋佢两个妈生女啦，一个就叫做李燕丽，同埋李子云，大妈细妈都系6岁嘅，好啦，呢件事咧要讲嘅时候咧，就要由1997年嗰阵时开始讲起啦。 系 嗱，1997年啦，个男户主咧叫李柏森，当年佢都死埋嘅，到最尾佢就44岁嘅，当年喺2004年。咁佢1997年嘅时候咧，佢就第一段婚姻就离婚啦。 系 好啦。到1998年嘅，其實之前都有個仔嘅，跟住好啦，就同佢前妻分開咗啦，個仔就俾咗個前妻啦。到1998年嘅時候咧，佢就做咗一個動作，就係上深圳， 冇錯， 娶老婆。 嗯， 而嗰老婆咧，佢係1998年就結婚嘅。1998年7月，阿李柏森咧就同呢個金淑英咧，即係我哋之後嘅阿英啦，就同阿英結婚，阿森就同阿英結婚。咁阿英咧嗱。听住你话系1998年嘅7月喺内地结婚啊，但系讲紧1998年嘅8月就生咗对仔，生咗对女咯，咁其实即系话咧有咗馅先结婚嘅，系啦，咁后来咧婚后之后啦就本身咧阿英咧佢原籍系四川嘅，佢就住喺即系四川出世嘅，咁就当年嚟到深圳啦，咁跟住朋友认识就当年佢都20几岁噶嘛。认识阿心咯，咁我结咗婚之后咧就住喺深圳，同埋对女好啦。到几时先嚟香港咧？嗱，头先我讲啦，系2004年发生呢四月份发生呢单惨案啦。但系讲紧咧系2003年嘅12月，先嚟香港嘅，即系话佢短短嚟咗香港不足5个月，就已经发生呢个惨案啦。咁当中咧，我哋一定要分析少少咧，阿心呢个人系一个咩人？系啦，好啦，咁啊嚟港之后咧，佢嚟咗香港之后啦，英咧先发觉咧，原来咧个丈夫系靠综援为生嘅。好啦，咁阿英就喺度谂，咁点算啊？我哋三个嚟咗，咁总共4个人，咁算啦，我哋都申请综援啦，咁样。但系有一个条例就系话。 未系 永久， 未系永久居民申请唔到。 系啦，你未住过7年，唔系永久居民就其实就唔可以有综援噶嘛。好啦，咁其实 佢都覺得好頭痕嘅，係啦。咁佢都成日同佢阿森講話：阿老公，你出去做嘢啦咁。但係阿森就消極回應，苦到爛嚟， 拖下拖下咁。 係啦，其實會唔會係比較懶少少咧？做官乞兒， 懶做官， 會唔會係咁咧？ 佢唔係懶，係撇 撇。 係咯，佢係受過工傷嘅都。 嗯啊，跟住佢就长期啦，日头瞓觉啦，夜晚鬼打咁精神，系啊。咁但系咧，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咁啊，即系最恐怖，即系最令我觉得最无奈嘅地方就系、是，咁呢个阿森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吓，占有欲好强嘅人。 系， 阿英都话啦，喂，唔够钱使、啊，咁、不如我 出去做嘢， 带带出去做嘢啦。咁，咁佢就唔俾， 唔俾噶， 系啦。咁唔俾之余咧，仲成日咧又铺瘾， 系， 就成日对住阿英拳打脚踢。 冇错， 咁曾经试过几次咧，嘈到佢咧上差馆，嘈到咧系直情系点样咧？嗱，嗰个过程要真系要慢慢同大家讲。 嗯， 我哋咧去点样折磨阿英咧？除咗拳打脚踢之外咧，仲会咧一脚伸阿英，同埋对女出门口嘅。 系，我都出门口噶。 系啦，咁邻居见到哇喺度喊。咁人哋梗係話同情㗎啦，話不如咁啦，你報警啦。咁、好啦，跟住佢真係去揾人求助，就揾到個區議員。區議員呢就轉介去社署。咁社署呢曾經喺二月份嘅時候呢就俾佢做一啲即係住一啲叫庇護中心啊。 和諧之家嗰啲去 之類啦。咁、其實都住了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呢當然啦，呢個阿森呢就走去氹返佢啦，話老婆你返嚟啦，我應承過唔會再打你㗎啦。咁當然呢啲都係吹水 廢話 啦。廢話啦。咁阿森嘅恐怖地方咧，就系咧，佢一唔信嘅时候咧，一唔开心嘅时候咧，就同佢打咗之后咧，咁因为朝头早佢本身系成日朝头早瞓觉，夜晚又得闲，夜晚就精神啦。佢要点样唔俾阿英瞓咧？就当然第一样嘢就当泄欲工具啦，咁成日都搞啦。咁啊，咁啊，阿英系正常人，就头系好多嘢做， 做 家务啊，整嘢，夜晚瞓觉噶嘛，咁已经好辛苦啦。咁仲要咧，成日闹完交之后咧，就捉屋企嘅人抌烂晒佢啦。 系啊，乜都抌烂啦，家私啊，嗰啲杯杯餐餐全部抌烂晒佢可以。 系啦、啊，咁跟住仲要咧喺夜晚咧就唔俾阿英瞓觉，仲要咧叫佢坐喺张凳嗰度。搵个风扇吹住个头， 整湿个头，跟住吹住佢， 系啦， 冇得瞓， 都系冇得瞓。跟住好啦，阿英系顶唔住瞓地下嘅时候咧，就淋湿个地下，即系等佢冇得瞓咁样，即系长期咁样咧，我觉得咧有少少似酷刑， 系 争在未坐水凳嘅啫， 系 啊，即系呢啲真系得人惊。好啦，咁跟住咧，呢个阿森成日都同人讲咧，话成日觉得佢老婆系应该有外遇咯，咁其实你觉得如果有外遇正唔正常啊？ 正常，对住啲咁嘅老公，喂嘢又唔做，就系做外遇嗰个死啦，真系。 但系其实阿英系冇外遇嘅，就同因为太短时间啦，我谂识唔切。 佢都冇出过街， 佢都有啲同乡去关心佢嘅。 系。 咁但系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咧，就是、后来咧就揭发咗咧，呢、个阿森咧，除咗系对于阿英打打闹闹之外咧，仲有性侵呢对女嘅。 系啊。 上埋差馆，落埋口供，但系到最尾系不了了之。 哦，呢啲系一般差人嘅技巧，就将关佢事就变咗唔关佢事。通常都系你哋翻去倾掂佢啦，咁样。 系啦，咁好啦，呢一样嘢咧就去到气郁啦。阿森咧就同啲邻居咧就倾偈咁倾，唉，我就会氹阿英翻嚟嘅。我咧一定要。锄肥佢啊，储肥佢，买晒啲鱼虾蟹，鱼虾蟹啊，煮俾佢食，咁养到佢肥肥白白，食足一个月之后咧， 芝士嚟汤， 芝士嚟汤，我哋而家咁样讲，我觉得系哦，好似讲笑咁样，但你睇落去之后嗰个案情发展咧，你 系 心寒啊，跟住仲要讲咧话。放心啦，我一定会整单劲嘢出嚟轰动全港嘅。啊，咁咧，做咗大家一镬熟嘅啫。当呢句说话，如果我哋讲笑咁讲咧，就觉得无伤大雅，甚至乎你觉得系傻仔嚟嘅傻佬嚟。但系当血案发生咗之后咧，呢句说话咧就变成一个魔咒。 系 啦，好，去第二张图。嗱，呢个就系嗰阿森啦，就呢个就系阿李柏森啦。点解我讲完咁大段嘢先，大家俾阿森个样大家睇咧？你睇下个样， 系心寒，系心寒， 系心寒嘅。你睇下个样，好啦， 系心寒。 好啦，好翻翻嚟先。嗱， 好啦，咁我讲埋少少案情咧，我哋先去第三幅图啊。好啦，咁好啦，咁跟住成件事情咧，嗰、那个血案咧就发生喺2004年嘅4月11号。 嗯， 好啦，我哋将个时间褪翻去早两日。 嗯， 喺4月9号，阿森又打个老婆， 系 个老婆又走咗、嗯，又去庇护中心嗰度嗌救命，即系又再求助啦、 嗯。 好啦，又系报警。 嗯， 差佬又系唔系好想理。好啦，唔好话唔理啦，咁即系当你家庭纠纷啦，咁、 嗯。 但系呢次最奇、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对仔女对女咧就冇跟阿老婆走嘅、 嗯。 好啦，到4月10号，阿森就打电话俾阿英就话：嗱，对女喺我度，你再唔翻嚟咧，就一镬熟。 嗯。 咁阿英咧唔系一个蠢人，因为佢经历咗咁多嘢，佢都醒目。其实佢已经谂住同阿森离婚， 嗯、 但系对女咧翻深圳度住噶啦，即系宁愿自己辛苦啲， 一辈子好噶啦， 含辛茹苦即系计划。我同佢啲同乡，甚至乎同佢啲屋企人都讲咗噶啦。咁宁愿自己含辛茹苦咁带大对女。 嗯， 但系结果咧，佢知道阿森会对对女不利嘅时候咧，去报警，同差人讲阿 Sir 佢又嚟癫啊！点样点样啊？好啦，跟住啲警察点做咧？ 又系唔理 咯。系啊， 又系又唔系啊？又好啲差佬咧就好清点咧，佢就当一般嘅家庭纠纷，成日嘈噶啦，嘈完咪又冇事，床头打交，床尾和。 嗯， 同好多单都系咁噶，都系因为佢哋冇真系跟进就搞出血案噶。 佢嗰阵时话佢冇记录嘅，冇上过嚟。求即系嗰一剂系冇上嚟求个助， 佢冇处理到啊嘛，咪所以冇落保咯。 系啊，冇落到。 你冇正视个问题啊嘛。 喺差馆度。 系啊。 隔差人劝阿英翻去。 系啊。 系咯。 好啦。 冇事嘅，翻去啦咁。 好啦，到咗四月十一号晚， 嗯， 警方接到个电话就话：，喂，有对靓妹俾人杀咗。 嗯。 差人你快啲嚟啦，佢哋以为就係嗰个屋入面呢一家屋呢係俾人哋凶徒。 凶徒係啦。打劫或者乜嘢啦。打劫啦。 威法啦，即係好多嘢就发生啦，咁样唔知。上到去又係咁样铁闸闩咗，道门虚掩。 嗯。 一按呢就发觉有三个人倒卧喺血泊当中。 嗯。 就嗰对女啦同埋嗰个阿英 啦。 好啦，叫嗰道门之后原来发觉呢阿李柏森呢一样系瞓喺度，不过有知觉。 嗯。 但个肚呢就系未死，但系流血嘅都差唔过多㗎啦。咁初头七人就以为咦你哋一家人会唔会被人打劫呢？ 嗯。 但后来就发觉唔系咁喎件事。查一查，原来咁多内幕，咁多嘢，就将矛头直指阿森，系应该同埋等埋啲空气啦，啲刀啦，就发觉原来系佢先杀咗佢哋三母女，自己再为咗做呢个假象，劏自己一刀，但好衰唔衰劏我刀心嗰头， 系啦，太深啦。 阿森都入咗医院住咗12日之后咧，都系宣告不治， 系抢救不治噶嘛， 系啦，好嗱，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去一去第三幅图啦， 系 啦，嗱呢 现场 嘅环境咧，就啲记者影到啦，成地都系血， 嗯， 其实都几恐怖啊，好，继续再去啊， 第四， 嗱呢张图咧系不安，我觉得最不安呢张图， 嗯， 我揾资料嘅时候咧，我系好酸嘅，有啲仲不安嘅，令我唔再揾，因为我觉得系好痛嘅，即系嗰种感觉系、见到咧，即系三个棺木摆喺度，而阿、英嗰啲阿妹啊，成咧都喺度，即系哭不成声嘅咁样。好啊，好啊，再去下一张图啊。系啦，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喺国内嘅墓啦。咁就英啦，同埋两个女啦，就一齐合葬嘅。系啦，就佢哋，即系两个小朋友好细个，真系好痛呢件事。好啦，再去下一张图。嗱、呢个定落少少啦，就系、成个灭门惨案嘅事件冇啦。佢哋几时结婚啦？跟住生咗个仔女，生个女啦。你见到结婚同埋佢哋生女嘅时间好近嘅。呢度就写咧04年1月。其实我查翻几个资料对翻咧，其实应该03年12月嚟到噶啦，已经。好啦，跟住就好啦，跟住佢就话二月份都飞你个女啦。但警方咧都系叫录取警戒公词嘅，即系唔系落案，即系叫做起诉佢嘅。好啦，跟住又投诉啦，俾丈夫殴打啦，跟住就死咗喺屋企啦，咁样嘅。好啦。再去啊， 系第七。 好啦，嗱呢度要讲多少少啦，因为呢件案件咧，就后来咧俾香港嘅导演啦，俾香港嘅即系都系拍成电影嘅，将来系啦，就叫做《天水围的夜与雾》。系、啦，就系、是、阿任达华做咗阿心呢个位嘅，系啦，啊，跟住系咪张静初啊？呢、這个系啦，好，再去啊，系啦，张图，系啦，系啦，张静初系啦，咁就讲佢哋两个嘅关系啦。咁其实呢套戏都拍得好入肉嘅，系、啦，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案情咧，就可以用呢套戏嚟做一个参考啦，系啦，好，翻翻嚟先啦，好，嗱呢件事其实我哋都仲有嘢要补充嘅。但系咧，我哋都系嗰句咧，我哋去到第四节先讲，因为第三节有九钟啦。嗱，第四节咧，放心，好多呢两件案嘅关联性嘅问题咧，我哋会第四节咧会详细同大家讲嘅。好，转头见。